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这里有历史典故， 这里有神话传说， 这里是缤纷世界， 这里是奇闻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奇闻天下单元，我将继续为大家带来史上十大木乃伊探秘。下面要为您说到的是排名第五位的富兰克林木乃伊。1845年，在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英国政府委任探险家约翰·富兰克林为队长，进行一次探险，目标是找到穿越北极圈通往东方的捷径。当时这样的探险足以和现代人类登月的壮举相媲美，此前曾经有过57次寻找通道的行动，但均告失败。所以这一次英国政府让富兰克林带队再进行一次全新的尝试，而且命令他只许成功。当年远征队的装备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他们称得上是当时的高科技远征队。比方说甲板下面有热水管道，可以保持船内的温度，他们还带有充足的食品，罐头在当时可是新鲜事物。而这两条船一共携带了8000听罐头，足够129名船员吃上5年。尽管出发前准备得非常充分，但是他们还是没能回来。在接下来的10年里，有许多营救小组寻找过这支远征队。有人在一座荒芜的冰岛上发现了一艘救生艇，显然这给人们的感觉是水手们弃船逃生了，使用救生艇登上了荒岛。但是艇里的东西却令人费解，艇中有窗帘杆、香皂和书，而正常人逃命时是不会想到带这些东西的。140年来，这个谜一直悬而未决。但是科学家们知道，在远征队出发早期，有3名水手死在了比奇岛上，也许他们的尸体能够提供线索。1986年夏天，一个调查小组登上了加拿大西北部的比奇岛，这个地方位于北极圈以北400英里。此时，比奇岛上的尸体已经变成了木乃伊，他们被埋葬后就被冻结住了，因此细菌无法侵入他们的身体组织。人们用了几桶热水给木乃伊解冻。8个小时后，一具保存完好的尸体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接着又是一具。科学家们拍摄了 X 光片，还采集了组织、骨头和头发的样本。验尸工作很平常，还没有什么令人兴奋的新发现。但是人们发现这2名船员体内的铅含量是普通人的5倍。调查人员把这作为一条解密线索。科学家分析，那些遇难水手很可能是死于铅中毒，但是问题是他们是如何中毒的呢？ 尸体附近仍然堆放着远征队留下的垃圾，而调查人员们终于在垃圾中找到了答案。水手们携带的罐头是用铅焊接的，他们在远征过程中总是会吃这些罐头，最终导致了体内铅蓄积过量，因而中毒。另外，铅还损害了他们的心智，因此船员们在试图走到安全的地方时，竟会在救生艇上装一些无用的奢侈品。最终调查人员得出了令人心酸的结论，这些勇敢的队员是因为疾病、心智丧失后的疯狂和严寒而慢慢死去的。最后，人们把这两具为富兰克林之谜提供了侦破线索的水手木乃伊重新安葬了。由于解开了航海史上的一个大秘密，富兰克林远征队成员的木乃伊受到了人们的尊敬。有人预言，以后的人们也许会把比奇岛当作一个圣地来朝拜。 一听到木乃伊这个词，人们眼前浮现的大多是埃及的金字塔和被白色亚麻布包裹的法老。实际上，木乃伊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现，他们的尸体被时间和自然不经意地保存了下来。它可能是冰人或干尸，只要骨头上有组织并被保存下来，就是木乃伊。迷幻时空为您带来史上十大木乃伊探秘。 苏维埃社会主义之父列宁的木乃伊，虽然时隔多年，但是它的制作方法仍然是国家的高度机密。在莫斯科红场中央一座金字塔形的花岗岩陵墓中，静静地躺着弗拉基米尔·伊利奇·列宁的遗体。虽然这位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人已经逝去多年，但是他的容貌依旧宛若生前。1924年的1月21日清晨，多次中风的列宁撕下一页日历后，忽感体力不支，两侧太阳穴剧烈疼痛，便身不由己地倒在了床上。18点50分，一代伟人带着最后的遗憾与世长辞了，年仅53岁。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和他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梦想一致，列宁希望自己的葬礼尽量简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教授阿彻·格蒂博士说，列宁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他根本不相信鬼神，他只希望在死后能够安睡在母亲的身边。然而事与愿违，列宁的逝世让他的人民悲痛万分，人民希望保存他的遗体，令人世代瞻仰。于是原苏联的科学家将列宁的尸体进行了防腐处理，数百万人民不顾莫斯科的严寒赶来对他表达最后的敬意。但是防腐剂对列宁的遗体保存只能暂时起效，两个月后他的尸体出现了腐烂的迹象，有一部分皮肤变绿了，耳朵也开始萎缩。当时的人们都知道，作为政治偶像，列宁的尸体是不能轻易埋葬的。于是人们精心挑选了两位尸体防腐方面的专家，在一个秘密实验室中开始了让列宁永垂不朽的工作。虽然这项任务的压力很大，但当时的政府人员要求专家组必须做到以前从未有人做到过的事情，要求他们一定要圆满完成任务。4个月后，尸体防腐专家用一种独特的办法成功地完成了任务。至于这种独特的方法是什么，除非有人愿意告诉世人这个秘密，否则人们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方法。许多专家分析，列宁的尸体曾经被浸泡在一种化学混合溶液中，里面可能有保持皮肤柔软的甘油，以及具备杀菌功效的过氧化物。在原苏联解体前，为了让列宁永保生前的模样，为了让这具尸体永存，在近70年的时间中，耗去了几乎3代科学家无以估量的精力和心血。原苏联政府更是像致力于航天核武器研究一样不惜工本、不计代价。别的不说，光是为了保证罐内始终保持16摄氏度的恒温，湿度不超过70%这一项，便需要由12名生物医学家组成专门的实验室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护理。然而 历史总会在变化，随着原苏联的解体，列宁的象征意义已然消失了。俄罗斯新任领导者曾经打算把他埋葬，就像他生前希望的那样，但是这在俄罗斯引起了轩然大波。在2000年12月的一次民意测验中，66%的俄罗斯人仍然把列宁视为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在许多普通人的心目中，他依然是一个神。由于原苏联国家已经解体，有些人担心列宁墓和列宁遗体今后的命运，但是因为列宁遗体的保存在世界殡葬史上是一个奇迹，他创下了遗体防腐时间最长的世界纪录，还因为列宁墓是克里姆林宫的一部分，属于世界遗产保护项目，所以列宁的木乃伊的命运依然会受到世界的关注。 一听到木乃伊这个词，人们眼前浮现的大多是埃及的金字塔和被白色亚麻布包裹的法老。实际上，木乃伊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现，他们的尸体被时间和自然不经意地保存了下来。它可能是冰人或干尸，只要骨头上有组织并被保存下来，就是木乃伊。迷幻时空为您带来史上十大木乃伊探秘。 下面我们要来看一下排名第7的印加儿童木乃伊。美国纽约州宾厄姆顿大学的人类学家托马斯·毕森博士这样描述了这些孩子的尸首，他们有的头部被敲打致伤，有的被割开咽喉而死，有的则是被活埋，这是那个年代献祭的几种方式。孩子们死于非命的尸体把人们带回到了5个世纪以前。在16世纪的早期，印加帝国统治着一个长达2500英里的狭长地带，北起今天的哥伦比亚，南到智利的中部，秘鲁库斯科城西北112公里高原上的马丘比丘古城，曾经是印加人的精神中心。他们把周围的山峰奉为神明，向神明献礼是当时必须做的事情。宾厄姆顿大学人类学家托马斯·毕森博士描写当时人们的心态是这样的：如果你向信仰的神献上祭品，神就会给予你回报，让你心想事成。印加人最大的希望就是雨水充沛，农作物茁壮的生长，同时还希望六畜兴旺。而印加人认为他们能够献出的最珍贵的祭品就是孩子，因为孩子是帝国的未来，而只有容貌俊美、血统纯正的孩子才有资格成为祭品。托马斯·毕森博士援引历史资料说，如果这些孩子被选中，他们的父母会感到荣幸，当地的贵族甚至自愿献出自己的孩子。1532年，印加帝国被西班牙人占领，西班牙人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印加人的信仰。考古学家们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丝线索，了解这个消失的帝国的宗教仪式、信仰以及祭品。到20世纪末期，机会来了，安第斯山狂风肆虐，不知道是对在此安睡的死者的出卖，还是要递给研究学者们一把解谜的钥匙。1995年爆发的火山融化了秘鲁境内的一座冰墓，人们在当中发现了一具10来岁女孩的木乃伊，她被称为胡安妮塔。1999年被这一发现所吸引的考古学家登上了6723英尺高的尤耶亚科峰，这座山峰就位于阿根廷和智利的边境。在这个全世界最高的考古地点上，狂风在以每小时70英里的速度肆虐。考古学家挖掘了2天，最终他们发现了一具8岁小男孩和2具小女孩的木乃伊。鲍勃·博瑞尔博士说，我的工作就是和木乃伊打交道，这些是我见过的最令人吃惊的木乃伊。通常当木乃伊冻结时，它身上的水分就会以蒸汽的形式蒸发，但是这些木乃伊当中还残留着水分。这些孩子死得很平静，考古学家推测说，很可能是祭司先给他们喂了玉米啤酒和可可叶，等他们昏睡后再把他们活埋。这些孩子在被埋在山顶上的时候，他们应当是沉沉地睡着了。 但是这一睡就永远不会再醒来。如果他们能够苏醒，也许会向科学家倾诉他们在睡前所经历的孤独和恐惧。人们可以想象，这么小的孩子在被带上山顶的时候，可能会有高山反应，可能会非常紧张。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些孩子遭受着巨大的恐惧和折磨。这些印加儿童木乃伊也让世人们了解到，一个曾经强大的帝国曾经付出怎样的代价去安抚神明。这些可爱又可怜的孩子生前被残忍地献给了所谓的神明，充当了祭品。 这里有历史典故， 这里有神话传说， 这里是缤纷世界， 这里是奇闻天下。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说完了印加儿童木乃伊，我们再来看一下圣彼兹木乃伊。圣彼兹木乃伊发现于位于英格兰西海岸的小山村圣彼兹，这里保留了许多北欧海盗的遗物，是历史爱好者的圣地。1981年，考古学家在一座12世纪的修道院附近挖出了一个中世纪的大秘密，一口铅制的棺材。从它的状态判断，它已经有了700多年的历史。英格兰兰开斯特大学的研究员约翰·托德博士说，起初大家都以为棺材当中是一具骸骨，因为以往发现的中世纪棺材当中只有骸骨，而当人们用电锯把棺材锯开，却发现了一个人形的包裹。当包裹被打开，那具尸体完全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大家都惊呆了，因为它保存得非常完整。英格兰的伊恩·麦克安德鲁医生说，大概看上去就好像是柏油的那种东西把尸体封住了。尸体用亚麻布紧紧地包裹，并且被一种粘稠的棕色物质密封着。这种物质从外观看像是一种类似柏油的物质，后来经过化验分析知道，实际上这种物质是蜂蜡。埃及人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开始用它来制作木乃伊了。他们相信蜜蜂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保护和延长生命。而在当地的一家医院当中，法医小组小心翼翼地揭开了裹尸布，开始研究这个神秘的木乃伊。很快，研究人员查出了他的死因，他的下颚裂成了两半，右边的肋骨断了几根，左侧的肺叶也受了伤，还出了血。此时这些血都还没有凝固。在中世纪，通常只有从马背上摔下来或者参加战斗的人才会留下这样的伤痕。这个判断缩小了识别这具木乃伊身份的范围。调查人员根据一些资料推测，他可能是当地一位名叫安东尼·德鲁西的贵族。他曾经跟日耳曼的骑士并肩作战，于1368年战死于波兰。兰开斯特大学的研究员约翰·托德博士说，他也许死在国外，但是尸体必须运回英格兰安葬。为了便于运送，人们在尸体上封上了蜂蜡和铅。研究者认为，这些措施只是为了把他的尸体保存一段时间，好运回自己的祖国安葬，但是却无意中把它制作成了木乃伊。圣彼兹木乃伊的贡献在于使科学家们有机会研究700年前的十字军骑士，因此圣彼兹木乃伊留名青史。 一听到木乃伊这个词，人们眼前浮现的大多是埃及的金字塔和被白色亚麻布包裹的法老。实际上，木乃伊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现，他们的尸体被时间和自然不经意地保存了下来。它可能是冰人或干尸，只要骨头上有组织并被保存下来，就是木乃伊。迷幻时空为您带来史上十大木乃伊探秘。 史上十大木乃伊探秘，我们来看最后一位，新疆木乃伊。新疆木乃伊出土于中国西部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属于游牧民族的木乃伊。塔克拉玛在当地语言当中的意思是有去无回，它位于新疆境内，守卫着中国西部的边境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面积很大，相当于整个德国的面积，而在这里出土的新疆木乃伊意义重大，它让人们对东西方的文明交流时间有了全新的分析判断。在发现新疆木乃伊之前，学界一直认为在公元以前欧洲人不曾进入过中国，很多学者认为塔克拉玛干沙漠就像一道天然屏障，一直阻挡着欧洲人踏足中国境内，直到公元元年以后，欧洲人才踏上了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土地。但是在1985年，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这项重大发现却推翻了这个观点。发现源于考古学家杜肯·金巴瑞，他是丝绸之路研究协会的主任，他在新疆的塔克拉玛干地区寻找岩画，听当地人说这里有一处神秘的古墓。待金巴瑞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打开古墓后，他就发现了这个栩栩如生的木乃伊，这让他兴奋极了。这个墓葬当中一共有五具木乃伊，一个男人，三名女人和一名三个月大的婴儿。研究表明他们不是一家人，不是一家人却被葬在了一起，这显然出于某种目的。研究显示这些人已经死了大约3000年，沙漠的自然条件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他们脱水的皮肤和毛发。金巴瑞说，沙漠当中的气候非常干燥，而且古墓当中含有盐分，盐和干燥对于保存尸体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些尸体完全脱水了，一点也没有腐烂。由于保存完好，这些木乃伊的面部特征十分明显。就是这些清晰完好的面部特征引发了学术界的争论和新的发现。 一听到木乃伊这个词，人们眼前浮现的大多是埃及的金字塔和被白色亚麻布包裹的法老。实际上，木乃伊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现，他们的尸体被时间和自然不经意地保存了下来。它可能是冰人或干尸，只要骨头上有组织并被保存下来，就是木乃伊。迷幻时空为您带来史上十大木乃伊探秘。 这些在中国出土的木乃伊不像中国人，而像欧洲人。木乃伊聚会一书的作者希瑟·普林格当时也在发掘现场，他说这些木乃伊长着红色的、褐色的或者金色的头发，他们的鼻子又长又直，颧骨很高，而且有些木乃伊的皮肤还是白色的。长岛大学波斯特分校埃及古物学者鲍勃·博瑞尔博士说，一看就知道他们是白种人。科学家们突然意识到，说西方人在公元元年以后才踏上中国的国土之说，在这个发现面前完全被颠覆了。很显然，西方的游牧民族走过了危险的茫茫沙漠，在公元前1000年就来到了中国的土地。西方学者决定弄清楚这些不是黄种人的神秘人物的故乡，于是他们在沙漠中找到了更多的木乃伊，并且采集了组织样本。他们把这些木乃伊的 DNA 和许多欧洲人的 DNA 进行了比较，最后得出了确切的结论，这些木乃伊是古代欧洲人。学者们进而研究了在那个没有火车没有飞机的年代，这些欧洲人是如何来到这茫茫沙漠中的呢？人们猜测这千古功勋的奖章很可能要授予马匹。这些现在已经化作了木乃伊的欧洲人，在3000年前很可能就是骑着马从西方来到东方的，撒下了至少在公元前1000年东西方开始交流的种子。这些木乃伊在世界考古史上将占有重要的地位，对这些木乃伊的深入研究将使人们对古代新疆以至中亚的人种、文化起源、文明的断裂与延续等等重大课题的认识更接近历史真实。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史上十大木乃伊探秘全部为您介绍完了。今天的迷幻时空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小亮，